好多教徒都唔知道有一本叫《摩西之所示》嘅巫术书。喺公元前100年，一啲人认为圣经之中嘅摩西其实系个大巫师，所以佢能令到埃及降灾、分开红海等等。而摩西嘅巫术一代传一代，秘密咁运作。而最古怪嘅系，内容竟然有大量咒语，令到女性服从男性。 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Case 六，巫术。 好，跟住落嚟呢一节咧就系云海大揭秘啦。究竟佢喺九岁嘅时候吓，整一个嘅人形公仔，究竟系笃边个咧？咁啊，又或者同云海曾经有仇嘅朋友咧，呢一节咧可以咧就系细心聆听一下，会唔会系有同类嘅症状出现过咧？可能亦都系经过云海嘅施法咧，而令到呢件事件发生咗噶。 我而家谂翻转头咧，真系三岁定八十嘅。我细个就好中意睇啲古灵精怪嘅书啊、杂志啊，尤其是嗰阵时细个咧，我唔知你知唔知。我哋嘅年代嘅明珠台啊、国际台嗰啲咧，系经常播啲夺桥咧，系讲可能巫术啊， 知啦， 呢啲嘢， 我睇都系卡通片嘅，睇嚟睇去。 我系啦，我就唔睇卡通片嘅，我就觉得卡通片好无聊嘅，咁啊中意睇嗰啲嘢嘅，咁啊睇到哇津津有味，咁仲记得嗰阵时系八九岁到啦。咁我咧就屋企咧，我细个有好多嘢，我即系我好我屋企我玩嘅嘢咧，同可能一般细路哥玩嘅嘢少少唔同。 当然啦，你中意储符文啊。 唔系，因为我细个咧，我都唔系好玩玩具嘅，即系我哥反而好中意玩玩具。 你又玩古董， 佢又玩电子游戏机咧，我就纯粹电子游戏机咧，我就炸地喺度玩嘢，谂紧嘢嘅，我就唔系好玩。 你同你阿哥嘅性格都好唔同， 完全唔同。我唔好中意玩玩具，唔好中意玩电子游戏机，佢又好中意玩玩具、电子游戏机。咁我中意玩咩咧？我就会买书啊，我会剪啲纸去砌间屋出嚟啊，我会用啲火柴嘅头去砌嘢啊。咁我屋企咧就大量嘅咩咧？我好多泥胶嘅，我中意整好多泥胶上，即系嗰啲状态嘅嘢啦，我又玩嗰啲所谓嗰啲黏土，泥黏土又玩，纸黏土又玩， 啊、有分别嘅咩？ 有分别，证明你真系细个冇玩呢啲嘢。 我有玩过纸黏土咯、 啊，泥黏土啊，即系用泥砌嗰啲嘢，即系灰色成手泥水嗰啲 吓。我玩嗰啲应该系纸黏土嚟啦，或者泥胶。 泥胶又有，我屋企好中意玩呢啲嘢。咁啊，成屋都系呢啲嘢嘅，咁啊，或者系以前嗰啲积木嗰啲嘢，我砌，即系我玩呢类嘢嘅，我就唔玩玩具嗰啲，因为我觉得好无聊。 阿奇方向 嘅 喎， 系噶系噶，真系，我细个我妈咪以为我会读呢啲噶，吓，点知我完全对阿奇 冇。估唔到你整个公仔出嚟嘅。 唔系，因为点解我睇完嗰个节目，咁就讲到伏刀教，我仲记得系伏刀教。 我有即系直情有读嘅。 有讲到伏刀教，系就讲呢啲 voodoo doll 嘅，即系呢啲伏刀教公仔。咁就话咧，嗱，如果你整完之后咧，咁你佢仲要咁讲噶，你就要如果首先嗰、那个公仔系次要嘅，首先你系要揾一个你要想喐到，即系、那个公仔嘅意思系咩咧？就话你嗰个公仔咧系代替嗰个人嘅本身。是一个所谓副产品嚟嘅。 咪住、嗯。通常呢呢啲嘅公仔嘅制作过程呢、嗯、即係我睇譬如埃及呢有类似嘅嘢嘅。嗰、嗯、时我睇过呢就喺整呢个公仔嘅过程入面呢都有一啲嘅即係所谓嘅仪式或者方法去做。 係 嘅 呢係。 但係整边个部位先都有。 但係问题我当然小嘛。我唔知道其实当中系仪式啊。o k 咁就整。咁佢当时就有好大嘅所谓一个 point 呢就係话你要如果想嗰个公仔代表嗰个人嘅话呢你首先一定要攞到佢一条头发 ，OK， 你明唔明啊？咁我当时心谂，嗱，我咧真系唔系谂住害人嘅，我好纯品嘅啫， 纯粹 testing， 冇错，我即系纯粹 testing 嘅啫，我系 always do testing， 咁我就咧当时咧，我仲记得我系攞咗一啲我唔知道你知唔知以前有啲分有唔同硬度嘅泥胶噶嘛吓，我用一啲硬嘅泥胶咧，就砌捻咗一个人形出嚟嘅吓，我仲捻咗一个几靓嘅男人嘅人形出嚟啦吓， 系男人， 系啦，咁我当时咧，我谂住一定要 test，OK，、okay? 咁我就走咗去揾一个我喺家族里边揾一个 最方便嘅人、啊， 最好嘅一个。即系我同佢关系非常之好嘅人咧、啊，就系、是、我细舅父，死啦！我细舅父千祈唔好听，不过佢记得嘅应该呢件事。咁、 okay, 我就 知嘅后来， 你听埋我讲先咧，我就行埋去，我话喂，我想剪你一条头发得唔得？佢剪啦， 我同佢关系好好噶 ，OK， 咁啊剪条头发，咁啊嘟嘟嘟嘟， 你嗰时九岁啊， 九岁系啦，咁啊走咗入房度咧就，我仲记得咧系嗰条头发咧要喺嗰个公仔乌嘟多个中间即系个心脏个位咧系要切开一个窿塞落去， 藏落去， 藏落去就捻埋佢，捻完之后咧就揿，然之后咧就开始就整埋只眼啊、口啊、鼻啊，咁倾偈好似即系人咁样。 有冇戴眼镜？ 有嘅吓，整埋嘅。咁之后咧我就开始我妈嗰度攞支针，就喺吊丸咁样咧就。吉落想用吉你手先，吉落手，我舅父冇反应嘅，吓，即系吉住吉， 你斋吉嘅啫， 吉嘅啫， 但你系完全望住你， 系啊，完全望住舅父嘅。 佢嗰时喺度做紧咩先？ 睇紧书。 O K， 一吉，咦，只脚啊冇事嘅，好啦，之后咧发觉唔系喎，会唔会我吉得唔够大力咧？一嘢吉落个心脏度，咦，冇事喎、啊。嗱，之后我话俾你听，我细个真系唔系咁纯品啊，之后我心谂好。咁不如就强硬啲啦，抌开支针，就开始扭佢只手，扭佢只手 甩咗， 甩咗只手，但佢冇甩，你明唔明啊？甩埋佢只脚，冇事 都冇， 系啦，即系甩埋佢头，咁之后咧，之后我就觉得啊，好奇怪喎，点解咁嘅咧？冇嘢啦，好啦，之后突然间咧，我就行翻出去个厅，见到我舅父嘅时候，我舅父突然间讲句：冇念咒语咧，系做唔到效果嘅。嗱，我舅父真系太认识我啦，佢原来系 唔惊咩？ 佢唔惊我。 咁佢话咗俾你听嘅时候，佢唔惊。 咁我点会识咒语啫？ 哎呀，呢啲嘢好难讲。 虽然我细个嗰阵时候我自己以为识咒语，我玩过啲咒语嘅嘢，但系唔得嘅。OK，、 哦、 但系咧，佢完全系知道我做紧乜嘅。佢、知道我剪佢头发系想整乌嘟多。佢知道咧，我吉佢整佢嗰时候，佢系冇反应。 佢咪同你一齐睇嗰个节目噶？ 唔系，但系佢系好熟悉我嘅，你明唔明啊？咁、 okay. 我心谂，哎呀，系、哦、原来做一个乌嘟多系有咒语同埋有仪式嘅。当然我大咗就知啦。 同埋呢样嘢咧，我觉得咧小心嘅。 系， 即系就算咧，即系我哋当然而家唔系叫你哋去做啦，系咪先？但系咧，即系譬如话譬如埃及咧呢啲咁嘅类似嘅嘢咧，譬如你用嗰啲针咧，你都一定要系经过啲仪式洗净。 系系。 如果唔系咧，就变咗唔系主要唔系你诅咒， 嗯， 系譬如个按你头先嘅 case 咧，就变咗系你妈妈诅咒你个细舅父，因为嗰啲针系你妈妈用过，系佢先系用者， 系佢嘅针。咁谂过， 但呢啲咧就系即系呢啲就真系礼仪上面嘅嘢，就系佢先系本支呢支针嘅主人啊嘛、 哦， 你只不过系借客嚟嘅啫。 哎呀，唔怪得咧，可能如果我叫我妈去吉，可能吉到。 即可能嗰个咒语已经系成事啦， 撞鬼咁样。但系后来咧，我长大咗之后咧，咁我当然我对呢样嘢都好有兴趣，但我冇试啦，咁我冇去学个咒语翻嚟去讲啦。但系咧，我发觉原来就唔系净系头发嘅，原来，即系如果佛都教嘅祭司咧，佢要整一个乌多 ，OK， 佢要害你或者要控制你一啲身体嘅嘢嘅。原来咧，除咗头发之外，诶冇 exactly 冇错啦，就系指甲系得嘅，头发系得嘅，仲有啲嘢咧，其实你谂唔到嘅， 又系你最中意讲嗰啲。 唔系，原来口水咧系得嘅。 哦， 咁、等所有嘢系得嘅，咁所以咧，原来喺佛都教嘅祭司咧，佢哋出门嘅时候咧，佢哋会带住个樽嘅。 系 嗱，个樽系咩咧？如果佢要吐痰咧，佢唔会随便吐噶，佢、会吐落个樽度，佢为免一啲敌对嘅祭司咧攞到佢督痰咧，去整个乌多对付佢嘅。 全城清洁运， 但系你明唔明咧？所以我每一次搭地铁咧、我见到一啲人咧喺个地铁里边剪指甲咧，我就即刻谂起乌多噶、我真系好 装起嚟， 我真系好想装晒你啲咁嘅指甲，边个咁核突？随街剪指甲， 我未见过。 我经常见到，话俾你听， 咁核突嘅嘢， 经常喺地铁上面飞指甲嘅啲人，我话俾你听，我其实真系想储晒啲指甲之后咧，就 send 过去海地，喂，唔该，对付下呢啲人，吓、钉佢个口又好，吉佢只脚又好， 黐线嘅。 咩？你边有咁冇卫生噶？咁啊，先知原来喺佛都教仪式里面咧，呢一类嘢，即系总之可能属于你嘅一啲嘢，咁可能佢就已经可以将你可能，当然要咒语啦，当然要巫术啦吓，当然可能呢啲嘢牵涉到邪术啦，或者系邪灵啦，帮你去做一啲咁嘅公仔嘅啫吓。咁但系你话有冇即系类似咁样人形嘅公仔？其实我后来咧，我真系买咗个喺屋企噶。 我买嘅得， 因为我在日本买咗个。咁、当然我冇用。因为一个红色嘅乌多， 系 咁吉埋几个支针喺俾你练就几件嘢，但系当然你冇巫术嘅话，你冇诅咒嘅话，你用唔到嘅吓，你唔会咒到人嘅。咁当然，如果我唔知道有冇机会啦吓，第时如果遇到一个所谓佛都教嘅祭司，我会问佢。 真正究竟你点用嘅呢，咁系咪真係做到去拮到人会死，拮到隻脚会痛咁样呢？ 啊， 呢个系好个人嘅嘢嚟㗎。 呢啲巫术嘅嘢呢真係即太多想象嘅空间㗎嘛、我发觉。 不过呢你知道喎，所以呢我时觉得呢现代人好得意㗎。讲起巫术，我讲返少少现代人啦、你知唔知其实现代社会呢 都有巫术。 咪其实个发展到今时今日呢，其实根本就同以前远古嘅巫术系相当有关系㗎嘛。即包括如果冇巫术就唔会发展到而家嘅医学啦，因为以前巫术好多系以前嘅医术去慢慢演变落嚟㗎啦。第一冇巫术其实就冇而家嘅科学啦。 呢个系因为巫术系咩，大胆假设小心求 证。因为你知道以前远古嘅中即系所谓中世纪又好，之前又好，西方又好，中国又好，巫术啲巫师系做咩，炼丹啦，炼金术啦、等等嘅嘢，其实就系一种科学实验嚟㗎嘛。如果冇巫术呢其实系冇而家嘅科学㗎、OK， 呢个系一个系事实嚟㗎。 喺个过程。 系啦， 历程嚟嘅， 咁系事实嚟嘅，但系好多人都唔想去认呢样嘢嘅，即系人类系由巫术发展到而家嘅，呢个系事实嚟嘅。仲有一样嘢，玩具 系， 我哋现代就系有玩具啫，所有咩玩具啊、figure 公仔啊、洋娃娃，全部如果计翻个真相嗰个源头，洋娃娃咪就系邪术嗰个 voodoo doll 咯。中东、西欧、非洲。公仔是不会用来玩的，是一种邪术的代表，或者是你可能去 一种代表象征来 的，是的，或者你去例如有些讲很多以前非洲的纪录里面，有些妈妈整一个公仔去给个女女，那个公仔是带要她抱住去到啲祭司面前， 就是守 护啊，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女有病，你就将个病过咗落公仔度之后烧咗佢，或者是你个公仔里面可能是有啲咩帮助或者预言的话，就是烧咗俾或者是制止一些东西。其实所有的公仔呢根本就是跟巫术有关的嘛。 或者跟宗教有关。 是啦，而家喂突然间你个女女买个，哇买个 Barbie 先。啊啲男人喂买个 figure 先。喂所有公仔的源头都是巫术来的、 啊。你这样讲啊真是啊。佢系相确、 啊。你玩玩玩具的。 我好少嘅， 系咪啊？ 我真系好少，我由细到大唔中意花呢啲咁嘅钱喺呢方 面。我都系，同埋即系我想觉得，因为你太清楚个源头，你会觉得恐怖嘅。 花咗啲钱买喺另外一啲嘅玩具，买啲画像啊，买啲 icon、 我以为你讲紧嗰啲玩具添。咪所以有时你谂下，如果你而家瞓紧觉，瞓喺个床边，你系摆满一个二个唔同嘅公仔啊、洋娃娃，你谂翻呢一扎嘢同其实系巫术嘅源头。 你唔好吓啲小朋友，而家喺度隔篱一拧住面成排排晒喺度。 突然间个公仔话：Hello， 哇！你仲唔即刻抌咗公仔佢啊？ 我真系。我真係車上面呢而家咪好多呢啲咁嘅 decoration。 係啊。 一個公仔喺度。仲要個頭呢使喐啊草裙帽嗰啲啦。係 啊。 領啊 領 啊領啊領啊。 咪仲有係呢我上次去馬來西亞嗰時呢、你知我買報紙都係為咗附文啦。但係呢當時剪咗單新聞其實幾得意嘅。就係呢喺呢個嘅睇條路公路發生喺邊先啊，又係馬來西亞嘅。咁呢事發地點呢就係高速公路嗰條路个名我睇先啊，唔记得咗喺边度添。咁总之系一个高速公路面发生一个撞车意外啦。咁记者去到当地呢就去原本去影嗰个撞车意外嘅。咁就喺个草堆里面呢就竟然见到一个呢可以疑似巫术嘅草扎嘅公仔喎。 咦、 我而家个布置俾阿祖睇，咁个公仔咧就好似一个以前木乃伊嗰啲咧，用草扎成噶，咁就喺个车祸现场嗰度隔篱揾到噶，咁佢哋话喂会唔会即系同呢个邪术有关咧？即系马来西亚好多呢啲古灵精怪嘢噶嘛吓，咁啊当然我心谂，咦如果你话呢个公仔系代表呢啲邪术嘅用意，咁啲记者问啲所谓嘅大师啦，系咯，会唔会系咩咧？会唔会系突然间有人喺你高速公路面，你突然间拮到针或者整到你之后咧， 司法啦，总之就 系咁啊！司机突然间失控撞到车咧，呢样嗰样咧，咁啊真系当然你系一个唔可能去追溯到啦。咁但系点解会有呢啲公仔？其实原来马来西亚真系唔少噶。咁点解咧？我喺买报纸嘅期间咧，就买咗一啲咧，你睇下，哇！ 一份咁嘅报纸啦，我唔开名啦，你咧，哇，司徒法正做封面啊， 哇， 咁咧，佢里边咧有好多广告，广告咧就系讲点样去招财啊，点样去有啲咩苗族嘅 香港报纸嚟噶， 唔系马来西亚报纸嚟噶， 吓，阿法正哥去到嗰头噶， 系啊，系好红嘅人喺嗰度，咁里边咧又讲到点样招财啊，点样招爱情啊，呢样嗰样啊，即系都几多好奇形怪状嘅巫术，系直情系。大安旨意就去卖广告嘅人去参加噶，即系包括一啲、有个女子，佢话自己系云南苗族嘅，即系一啲独家嘅苗疆嘅巫师、去有啲苗疆巫师去点样去令到你有财啊、有爱情啊等等。但其中有一个咧，我觉得非常之另类嘅就 系 咩咧？ 系 佢咧嗱，见到一个好似类似头先讲嗰啲乌雕多嗰啲公仔， 系 又系用草扎成噶。咁咧后边咧就系画咗啲符啊，呢样嗰样咁。当然可能落咗咒语啦。咁佢广告里面咁讲嘅，话呢位人士咧就话佢哋好识咧，就用叫草人和合法。咁啊话咩咧？佢话咧，如果咧即系你哋婚姻唔好啊，爱情里面唔好啊，咁你去拯救佢嘅话咧，佢就会通过呢个草人。 系， 咁即系某个程度上咧，即系呢个草人代表咗你嘅情侣啦。咁你个草人咧就喺后边即系施咗一啲咒语嘅法啊，可能诅咒啊或者巫术啊，整完之后咧，咁你个太太或者你个丈夫或者你个情人咧就会同你死心塌地噶啦，就会同你好翻噶啦咁样。哇！即系呢啲，我有时觉得，喂，点啊？你究竟系一种心理安慰啊，定系真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咧？咁你信唔信呢样嘢？ 唔信。 点解咧？ 因为我相信人与人之间嗰个嘅关系、感情或者系、即系我哋而家普通人讲嘅系一种缘分。我当然系相信即系上天安排嘅。即系若然一个自然嘅关系，譬如话我要同呢一个人系成为一个好朋友咁、即系啊好有缘分，唔知咩情况之下识到，但系跟住大家嘅关系非常之熟络。无论经过第三者做啲乜嘢都好啦，我谂两个人嘅关系咧，自己彼此之间一定好清楚嘅，唔会就算因为有啲误会，但系咧暗马底大家会知道，觉得成日都会谂啊，佢唔系咁嘅，佢唔系咁嘅。 但系咧嗱，我真系听过一个故事啊，可惜我冇揾到个当事人出嚟。要揾到当事人出嚟嘅话，就更加好啦吓。咁你当故事听啦，因为我系大概十年前听过喺泰国嗰时听过一个故事嘅。佢话咧当时咧有一个男子咧香港人嚟嘅。咁就唔知点解去到泰国嘅时候咧，就可能就喺啲欢场或者可能喺啲地方咧就遇到一个女子，咁就喺饮咗啲嘢或者唔知做啲咩嘅情况之下咧，咁呢个男子咧就好似就晕晕沌沌咁咧，就好似冇咗自己好多嘅自我意识啊吓。咁啊后来咧就竟然咧佢就放弃晒所有个工作啊、事业啊、家，即系佢未结婚噶，嘅屋企啊咁样啦，咁就去到泰国咧就娶咗呢个女人，仲生埋细路哥，即系差唔多讲紧已经系几年嘅事嚟噶啦吓。咁突然间咧有一日唔知佢系翻到香港定系点样咧，就遇到一个高人，就呢个你当故事听啦吓。咁个高人突然间望一望，喂，即系因为佢系见到个朋友可能以前识嘅，话你好似有啲撞邪，好似你俾人落咗降喎。 即系睇见佢就觉得佢 有啲怪， 领嘢 系啦。咁系咩咩事啊？咩事啊？咁咧佢就连埋其他朋友咧就话帮佢，不如就所谓解降啦。咁解完之后咧，佢先至完全系喺个梦中，我哋叫梦中啦，清醒过来。佢先知原来咧，佢呢几年所发生嘅咧，佢完全唔记得嘅，即系唔知嘅。佢先知发觉原来个女人系可能落咗一啲嘅咒语又好，降头又好，乜都好啦。 系 咁令到佢咧就死心塌地爱呢个女人，同佢结埋婚，生埋仔女。到佢几年后知道原来所有嘢都系个女人嘅安排。咁但系嗱，你当故事听啦。如果系真嘅话咧，咁呢个男人就好惨， 绝对 即系冇咗一个即系所谓自我嘅控制。但系如果系假嘅，咁唔通呢个男人揾藉口？唔知喎、啊。不过嗱，剩翻少少时间咧，头先我咪讲起咧，呢个伏都教嗰度咧，我咪之前讲到好多鸡骨嘅问题嘅。 你知唔知讲乜鸡咧？ 嗱、啊，唔系你知鸡骨咧，佢就当时佢会通常就即系可能撒啲鸡骨落去，就预言一啲嘢啦。咁呢样就唔特别嘅，因为可能你做好多撒骨嘅嘢都系预言噶啦。但系咧，其实当时咧，喺二次大战之后咧，无论喺西非又好，无论喺海地又好啦吓、啊，都曾经有一段时间咧，都尤其是而家嘅西非就冇而家海地咁严重嘅所谓嘅伏都教啦吓。咁、有一段时间喺非洲又好，其他地方又好咧，经常都有一啲嘅所谓要猎巫嘅所谓行为啦。咁可能一个时代嘅进步咧， 如果要加上一少少当权者的控制呢，他就说要去找出一些巫师出来呢就要杀害的。 嗯 啊、当然你两边你很难衡量哪样东西对和哪样东西错啦、啊。你当然 你天主教当年中世纪杀了不少巫师啦、 嗯、 但是多少被人冤枉的就真的可不可而知啦。啊咁啊，曾經喺二次大戰之後咧，發生過兩次咧，都幾大型嘅現代嘅獵巫嘅事件嘅。咁、 嗯、 曾經西非發生嗰次係點咧？就係、是、成個即係尼日利亞一帶所有西非國家咧，有啲人咧就話要聯同一啲嘅工作人員咧、政權咧，就去到個村落，咁就可能捉咗一啲懷疑係做巫師嘅女人出嚟嚇。咁、啊、做完即係捉曬出嚟之後咧，你點樣去衡量呢個女人係咪真係巫師咧？同只雞咧？是有关。点解呢，嗱我有时觉得呢啲嘢呢真係你真係屈佢都得嘅。咁、啊、原来你一班可能逐个逐个女人出嚟啦、啊、就问你你咪女巫嚟嘅，你咪巫师嚟嘅，咁女人当然唔认啦、啊、我梗係唔係啦，咁佢就话好，你而家呢我哋喺向天祈祷，即係就喺个女人面前呢就一刀就劈咗落个鸡头里面。咁个鸡头就飞开咗啦，一路喷血啦，咁只鸡就喺只冇头嘅血鸡咧，就不断走嚟走去喺个女人面前走嚟走去走嚟走去走。佢话原来咧咁样去衡量嗰个女人系咪女巫，佢话如果你系女巫，你系巫师，你系有识佛都教嗰啲恐怖仪式嘅话咧，呢只鸡一路跑又跑，直到佢流晒血死嗰刻咧， 佢死喺佢面前， 唔系，佢系死佢面前咧，走嘅地方唔远噶嘛。佢话如果只鸡系仰天，只脚系伸开，成个好似背脊瞓低嘅话咧，你就唔系女巫。如果系突然间侧身趴低，或者系趴低咁死嘅话咧，咁你就系女巫。 吓、啊， 咁你就会被捉咧去鞭打，或者去烧，或者咧曾经有啲区域就好啲嘅，佢话你赔钱， 哦、 你赔咗钱我就洗脱你嗰个罪名。 但系好奇怪、哦，嗱、嗯、个鸡如果要去死要反肚咁样，好难噶、哦。 嗱，我就觉得可能都系屈佢嘅情况都多咯。咁仲要系一样嘢，如果你系反巫术嘅人，你系用啲咁巫术嘅方式去证实佢系咪女巫，系咪真系自打嘴巴咧？ 佢咪如果我真系女巫，我咪用。巫术即刻等你只鸡反套啊！咁我就唔系啦。 嗱，咁你讲得好好啦。所以咧，你话咧，究竟啲巫师有冇真系巫师嘅能力咧？定系有好多嘅学者咁形容，其实佛都教里面好多个巫术咧，只不过种心理治疗，同埋系魔术。魔术系好容易令到好多宗教变出嚟噶嘛。咁我仲记得有一次睇嗰个 documentary 咧，咁啊有班记者咧去访问呢、這个喺 New Orleans 嗰边，即新奥尔良嗰边嘅佛都教嘅祭司，佢就问佢一个好坦白嘅问题，佢话：嗱，你见过咁多巫术嘅嘢，你自己又声称可以玩巫术嘅嘢，你又见过好多海地人嘅祭司去做咁多嘢，佢话究竟你相信喺咁多嘅巫术或者系运用呢啲术士嘅行为里边，有几多嘢系真嘅咧？咁、样。咁嗰个祭司佢自己讲噶吓，佢就话：我相信咧，99% 咧都系魔术表演嚟嘅啫。 哇！ 即系突然间讲话，但系有1%，连我解释都解释唔到。 咁即系冇样真啊！ 咁但系咁佢有1%系佢解释唔到咯，吓、啊，即系话咩咧？可能成个伏刀教里边咧，即系99%咧系呃你嘅，99啫，佢话吓，我你冇屈佢，系做出嚟嘅啫，有1%咧就解释唔到嘅。咁、我就心谂啦，咁咦，既然系咁嘅话，就好心佢哋就唔好一半信天主教，一半信伏刀教啦。我就觉得点嗱，你去话俾教区听，通知而家海。我哋嗰边嗰啲神职人员，喂，练多啲魔术啦。 不过咧，有个 message 要打俾大家咧，就系、是、我哋香港嘅市民咧，都要真系帮下海地嗰边嘅灾。 绝对系啊！ 即系譬如就我净系知道数字咧，譬如天主教教区嗰度咧，当地咧，我哋譬如话差唔多死咗3/4嘅天主教神职人员。因为咁 啱 地震当日咧，当地教区嗰班嘅神父咧喺埋一齐做秘证， 同埋 最后一齐死晒。 咁、真系好咩？ 系 好献身呢样嘢。 都系噶。 但系我想讲咧，就系希望大家咧，第时可以关注，继续关注海地嘅事件，因为而家咧出现咗另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就系、开始好多孤儿咧，系俾啲黑社会分子咧去贩卖嗰啲孤儿咧去咗其他国家咧，系我嚟做咩咧？去卖咗俾其他西方国家咧，去抽取器官。希望呢啲嘢。人道组织同埋你哋教区唔该关注啊！好，下个礼拜再倾。